人热切爱上了，哪怕苦与乐仍未叫你变改。望问得不得到绝对那挚爱，不要晒心机计较，免得感慨。谁人为我传来梦里那歌颂？真爱总会是永远，求能让我重现幻觉里的梦，在花香芬芳夜间他抱拥。Stop